响乐团四重奏倾情演绎华美乐章。4月21日上午10点，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这是四位，给这儿续神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要喝啥呀？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到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上一回正听到张飞张翼德让手下的28名军士砍下树枝绑在马尾之上，在树林后边来回的跑圈，使得烟尘荡起，布置疑兵来迷惑曹军。那么这张飞的疑兵之计究竟能不能起到作用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有机灵说话，三张飞怎么转呢？我来带着你们，我在前边跑，你们在后边追，我跑一圈你们按我这圈跑，我可就不跑了，我在这看着你们。嘿，三江给您真机灵，随我来。大家伙都捆好了路，三江镇的帮鞍上马，张飞在头了，后边28个兵跟着，转一圈，张飞出来了，这28匹不喊停。张飞这一边看着一边算，转一圈140，转10圈1400，转100圈14000，尘沙荡漾，土气飞扬，他算着尘土呢。啊，本来尘土应当落下来，叫老气尘土就落不下来，哗，就等于要是跑了100圈10000多兵啊，疑兵之计啊。嘿， 张飞一看我这计策真不错，跑你们的吧。他不喊停，这些兵也不敢停。张飞张翼德催马就上了城门桥，手中拿着丈八蛇矛枪，压大枪往西边观桥，我就等着了。刘备刘玄德就在长板桥后带着残兵败将继续往前走。那么说赵云赵子龙归降曹操了，赵云哪儿去了？刘备心里明白，糜芳说了，眼瞧着赵云将军往西北方向去了。刘备心说，我把我俩媳妇儿跟我儿子都交给他了，他一个人单人独骑够奔西北，肯定给我找媳妇儿去了，肯定给我找儿子去了，刘备不能说呀。赵云赵子龙催坐下马，掌中亮银枪找，哎呀难受了。主公刘备刘玄德把甘夫人糜夫人还有他一点点骨血公子阿斗交给我了，到现在看不见甘夫人，看不见糜夫人，看不见公子阿斗，我身为大将有福重托，可怎么办？赵云急得脑筋都蹦了，心说我必须找到二位主母跟小主人，我好回去面见主公交令。催马掌中枪，在那老百姓当中穿这双跑啊，跑着跑着突然间有人叫他，子龙将军，子龙将军。赵云勒马回头这么一看，在这草丛里卧着一个人，就是刚才算卦那个简雍，刘备的同学。再一瞧腿这往出冒血呢，简先生这是怎么了？ 子龙将军，我来问你，这简雍还没说自个儿怎么办呢，赵云就急了，二位主母哪里去了？嗨，就是因为跟二位主母有关系，老百姓被冲散了，兵也冲散了，我也找不着主公了，我就看见二位主母汽车仗抱着小公子走了，曹兵拥上来了，我催马撞过山环，我就跟去了，没想到曹兵给我一枪，扑通一声把我挑下马来，这匹马也被他们掳走了，不知道二位主母跟小主人哪里去了。哎呀，赵云可就急坏了，汗都下来了，一回头一看自己后边跟着不少兵呢，数了数起码有十七八个，来来来，你下来。哎，这当兵的下来把先生搀到你这马上，这位说我够倒霉的，下去把简雍扶起来，扶到自个儿马上，你们两个人保着简先生前去寻找主公，遵令。俩当兵的骑着马保着简雍，简雍骑着这个当兵的马走了，这当兵的在这一站，我玩完了，有马我还能跑，没马我没法跑不了。赵云坐到龙催坐下马，带着这些兵将又跑了，这位心说得了，我赶紧把当兵的衣裳脱了吧，变成老百姓我还能活着点，现在没地儿换衣裳去，着急，那咱不管他了。赵云骑着马往前走，到各处寻找，看老百姓当中有没有甘夫人，有没有糜夫人，找着找着突然间就有人喊，前面是子龙将军吗？赵云勒马回头一看，到旁边躺着一个正是给甘夫人推车的军士。哎呀，我来问你，主母哪里去了？二位主母下了车，抱着小公子跟着老百姓往前边去了，您赶紧去找，不用管我。赵云心说我也没法管你了，这位身上有箭伤。赵云赵子龙催坐下马，带着兵将就往前走，看前面一大片老百姓，哎呦，背着包的，抱着孩子，搀着老人，哎呦，倒了霉了，干嘛又打樊城出来，现在后悔了，后悔也晚了啊！起码樊城那儿待着，起码有地儿啊！你也哭我也喊，老百姓那儿走呢。赵云赵子龙高声喊嚷，众位父老乡亲，可见我家主母否？子龙将军，我在这儿呢。赵云回头一看，正是甘夫人，披头散发，鞋都没了，光着脚在人群当中看见赵云，扑通一下就晕过去了。赵云赶紧拨马回来，率正离鞍下马，把大枪往这一戳，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主母受尽云之罪。甘夫人悠悠气转啊，赵云赶紧把甘夫人扶起来，主母您受尽是我赵云之罪，我来问你，你家主公哪里去了？我也不知道啊，不知道主公何在，糜夫人呢？小公子呢？我们姐儿俩一块下了车，糜夫人抱着阿斗，没想到突然间冲了一股曹军，把我们姐妹冲散了，我也不知道糜夫人抱着孩子上何处去了。子龙将军呢？正说到这儿呢，就听见马踏锣铃声音，赵云赵子龙抬头一看，有这么一百多个曹营的兵将，当中间一员大将，就在这一员大将身背后有一匹马，马上被捆着一个人，糜夫人的娘家兄长糜祖糜子仲，到脚儿被绑着，这员大将跨下马整了一口刀。赵云抬头一看，一面旗上上面两个字淳于，这员战将复姓淳于，书中暗表淳于岛，掌中一口大刀，趁着乱军之中他也想立点功，没想到把糜祖糜子仲捉住了，刀尖儿被捆着放在马上要交给曹操，想着立个功，没想到碰见赵云了，赵云还能不管吗？中午稍待，把大枪拔在手中，陇四江镇等班杆上马，直接就奔着淳于岛来了。待曹营兵将，你家将军赵云到此。哈哈，赵云呢、啊、你就瞧到吧，撸头盖脸的大砍刀就下来了。这淳于岛个儿也高，赵云赵子龙心说我给你个一巧破千斤，压后把抬前把，这枪层往前扑噜噜一兜噜，往前那么一扎， 真枪尖找不着，就奔着手腕了。吹倒没看见这真枪尖，枪尖就奔着手腕，刀还往下砍，噗，这血就窜出来了。那还攥得住刀吗？这一疼呀，往回一扯枪，啪，使足了全身之力往下这么一抽，就把吹倒抽于马下。这位也不太结实，抽下就死了。这匹马要落荒，赵云赵子龙把大枪交给左手，往前一催马，啪，伸手就马把的脚环揪住了，往回这么一带，催马又回来了。这些当兵的一看呢，为救这个可能是，所以淳于导致被抽下马来，大家伙唰没了，跟变戏法似的，怕赵云这枪啊，谁不知道赵云的厉害呀、啊？赵云赵子龙赶紧过来，把糜竺的绑绳松了。把糜竺搀下马来，主母在此，两个人上前十里，咱们书不说废话，得嘞，我劫了一匹马，你这还有一匹马，主母请您上马吧。当兵的帮着把甘夫人扶到马上，子仲啊，我保着你们前去寻找主公。赵云赵子龙跨下马，掌中枪，保着甘夫人，保着糜竺糜子仲前去寻找刘备。再一回头一看，刚才还有十六个呢，没了，全跑了。这十六个兵心里明白，您来一个救一个，来一个救一个，一会儿把我们的马都提了走了，我们找谁去？啊，这几位挺聪明，唰一下全散了。那边曹操兵唰一下没了，这边赵云这几个兵唰一下都没了。赵云光杆司令了，保着中母甘夫人，还有糜竺糜子仲，往回走寻找刘备。走着走着一看，张飞跨下马，掌中枪，站在长板桥上。嘿，赵云高兴了，有三将军就可能找着主公了。赵云乐了，三将军刚叫一声，张飞大枪扑噜噜在手中一抖，对，赵子龙，难道你这样归降曹操，贪图富贵吗？把赵云气坏了。赵云心说，什么时候的事啊，三将军何出此言，我告奔西北方向前去寻找二位主母跟小主人，现在甘夫人人寻到了，请问你主公在何处？就在前面。嘿嘿，你要真的归降曹操，俺老张就扎你300钢枪。赵云不理他了，赵云跟糜竺说，子仲，你马上保着甘夫人面见主公，你告诉主公，我赵云赵子龙出生入死也要寻找到糜夫人跟小主人，如果寻不到糜夫人跟小主人，我赵云就战死沙场，永不为人。那赵云的决心已然定了。张飞也听见了，糜竺糜子仲保着甘夫人催马就奔了这长板桥。张飞往旁边一闪，这二位催马过去，张飞跨下马，掌中枪，压大枪，还眼圆睁，看着赵云，就瞧赵云马往前一跳，没了。嘿嘿，张飞张翼德暗收大指，子龙将军寻找糜夫人跟小主人，其实刚才简雍已然告诉他了。张飞瞧着赵云，再回头一看，尘沙荡漾，吐气飞扬，嘿嘿，俺老张这一兵之计不错。咱们单说赵云赵子龙跨下马，掌中枪，就在这老百姓跟曹营当中寻找糜夫人，寻找小主人。走着走着，突然间看见前边来了一伙曹操兵将，有100多人，当中就是一员战将跨下马，掌中一条枪，金盔金甲，绿战袍，绿脸蛋，本来就绿战袍，脸蛋也是绿的，长得跟蛤蟆精似的，跨下一匹青松马。这员大将复姓夏侯，单字一个名字叫恩，夏侯恩。带着这些兵干嘛呢？借着曹操指挥兵将追赶刘关张弟兄，他借机会烧杀抢掠了劫老百姓的东西，带着百姓走。突然间看见赵云过来了，什么人？他不知道赵云的能耐，你家将军常山赵云将马匹留下。赵云赵子龙仔细抬头一看，手中一条枪，再一瞧身背后的这宝剑瓣特别长，嘿嘿， 赵云心说，你多大胆子让我留下枪，好，你我决一死战，往前一冲，抖大枪，炸大梨花枪，扑噜噜一颤，枪尖抖圆了，十几个枪尖就直奔着夏侯恩。夏侯恩拿大枪往出一抽，开，您别瞧夏侯恩劲儿还不小，赵云赵子龙往回一撤，这枪涮枪短，打大枪一立，把赵云这枪磕出去，二马一搓蹬，赵云这条枪内穿针，一倒手，枪尖枪短，炸就奔着夏侯恩这腿来了。就在这一刹那之间，枪到了，扎住腿了，赵云可就看见身背后这口宝剑了。赵云聪明，一看这宝剑，这剑鞘就知道不是平常的东西。曹操有两口剑，一口叫倚天剑，一口叫青钢剑。倚天剑自身佩戴削铜剁铁如泥，吹毛断刃，那真是世中的宝刃。这口宝剑叫青钢剑，夏侯恩背着，曹操的背剑将军。赵云一狠心，大枪往前一扎，这枪想磕出去没磕着，枪尖正好扎到夏侯恩的腿上，呀，往回一撤枪，横着往出一抽，下去，说下去，赵云这左手可没闲着，他下去，连剑鞘带剑唰想拔下来，把剑拔出来，鞘可没拔下来，拴着呢，扑通一声，夏侯恩就掉了地上，这匹马落横而去。赵云赵子龙一看，好，赶紧甩镫离鞍下马，把这宝剑的剑鞘摘下来，往身上一插，手里拿着大枪，拢丝将刃等翻鞍上马，一催坐骑，赵云得了曹操这口青钢剑，背在自己的身后。咱们中国造剑的冶炼技术了不得啊！咱们都知道，中国造剑，春秋末年战国初期，欧冶子做的宝剑。咱们说专诸刺王僚的鱼仓剑，那就是欧冶子所造，那是短的宝剑，就等于是匕首一样。欧冶子做的战弩，后来越王勾践献给了吴王阖庐，最后呢转就转到楚昭王那儿啊。中国的造剑冶炼技术了不得，连李儒也不胡说啊。您现在上博物馆看，现在有越王勾践传留下这口宝剑，这口宝剑2000多年出土之后不长锈，而且花纹依旧。拿出这口宝剑出口之后，拿着 A4 纸28层啪刷下来，一下就把 A4 纸28层的纸全都给弄得一刀齐。您说这宝剑2000多年了，哪国家的冶炼技术能比得了咱们中国？再说秦始皇这口宝剑，咱们都知道兵马俑，原来这口宝剑呢在兵马俑底下埋着，上边都是兵马俑。这口宝剑压了2000多年都压弯了，后来出土了，把这兵马俑搬开，这口宝剑是弯的。等把这宝宝剑由打土中起出来，出土之后啪就直了，了得嘛？谁能造得出这样的宝剑来？中国人，2000多年以前。所以说曹操这两口宝剑到底谁造的我还没查出来呢，一口是倚天，一口是青钢。刚才我说了，越王勾践把那口宝剑战弩送给了吴王阖庐，吴王阖庐后来这口宝剑飘，最后到楚庄王手里。那么曹操这两口宝剑呢没下文，后来我查了查啊，一口呢给了郭靖了啊，一口给了黄蓉了，是吧？您看，您承认了是不是？您一乐你就知道了，这两口宝剑归他们二位了，是吧？也不知道金庸先生怎么琢磨出来的啊。所以说，赵云赵子龙得了曹操这口宝剑，心里高兴，但是他的目的是干嘛？还得去寻找糜夫人。因为刘备刘玄德在分配任务的时候，保护家嫂这任务就落在赵云赵子龙的身上。赵云胯下马，掌中亮银枪，来回奔跑，大人哭，孩子喊。杀声喊声，曹操的兵将烧杀抢掠，哎呀，那场面实在是让人目不忍睹。赵云找，找着找着，突然间听有人叫他：“子龙将军，子龙将军！”赵云在马上扭向回头一看，在草丛之中， 趴着一个人，受了点伤。子龙将军，你是何人？子龙将军，您不认识我了？我们家就在这衙门口啊，新野县衙门口啊。我在茶馆里给人续水，我姓刘啊。您不认识我了？赵云猛然间想起来了，哦，是啊是啊，看你这个儿倒挺像。你唤我何事？子龙将军，您是不是寻找糜夫人？不错，正寻找我家主人，还有糜夫人。您往前边看，糜夫人受了伤了，就在前边那座民房的土墙枯井旁了。糜夫人身上都流了血了。啊啊！赵云、赵子龙闻此声音，往远处顺着这人的手指方向这么一看，破墙头，一看就是农家的后院，房已然烧得坍塌不齐了。就在这破墙头里边有一口井，糜夫人披头散发，尘染翠袖，血染弓鞋，蓬头垢面，遍体鳞伤，怀抱公子。赵云、赵子龙的心都碎了。刘皇叔交给我一个任务，干什么？就让我保护二位夫人跟小主人，而今主母受伤。啊，赵云往前一催马，直奔短墙而来，这声音可就惊动了糜夫人。您想想，糜夫人没受过这罪呀，在家了千金大小姐，到现在受了这样的伤痛，左腿中了一枪，跟甘夫人走失了，抱着公子阿斗，这阿斗是甘夫人所生，不是他养的。小孩多大了？现在建安十三年，就是公元208年，这孩子公元207年生的，也就是一岁上下。你说他到一岁了也行，你说他不到一岁也行，就这么点孩子懂什么呀？抱着这孩子不能让孩子受伤，腿中了枪了，抱着这孩子跑，那曹兵哪知道是谁呀？弓箭弩箭弓弩起啦，就望着老百姓跟刘备的残兵败将身上射，砰砰砰，糜夫人身上都中了几个箭矢，腿着流着血，浑身哆嗦，抱着这孩子，糜夫人寸步难行，往前面一看，破墙头里边有一口井。得了，糜夫人心说，我在这儿忍一会儿吧，但愿得能碰见刘皇叔手下一员战将，或者碰见刘皇叔能把这孩子带走。刘皇叔年过半百，征杀半世，就这么一点骨血。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 读经典剧本，看人艺大戏。我是北京人艺演员吴刚。 我是北京人艺的演员岳秀清，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快乐， 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人艺大戏。 看呐，这大清国要完。 诸位主公，咱们还是莫谈国事吧。 等等， 怎么？ 刚才你说大清国要完？ 我爱大清国，怕他完了。 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特别呈现。